第十五章，改变环境不如改变心境。有一个阿婆，她每日都觉得好唔开心，因为呢位阿婆有两个仔，大仔咧就系卖草帽嘅，细仔咧就系卖遮嘅。呢位阿婆每日都喺度烦恼，因为晴天佢就担心个细仔啲遮会卖唔出去，落雨天咧佢又会担心大仔嗰啲草帽会卖唔出去，所以咧佢就每日愁眉不展，点折都笑唔出。有一日咧，有位老和尚经过佢门前，睇到阿婆忧心忡忡咁嘅样，就问佢话：老人家，你有乜唔开心嘅事啊？冇断就贫僧可以帮你解决呢？阿婆就将佢唔开心嘅原因讲晒出嚟。老和尚听咗之后，笑笑咁同阿婆讲：你担心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以后你就唔会唔开心噶啦。老和尚接住就话：以后咧，每逢晴天，你心咧就谂住今日我大仔嘅草帽一定好好卖；雨天咧就谂住今日我细仔啲遮咧就一定卖得好好。咁样你咪日日都觉得开开心心咯。顿时家婆面上就出现咗已经好耐都冇见过嘅笑容啦。改变心境真系好重要噶，每一个人都会想改变自己，但系每一个人呢亦都会谂。只有我改变有乜用啊？因为呢个世界上根本就冇可能冇坏人。但系如果大家都调翻转头嚟谂，我先唔好理其他人，先将自己变好，咁世界上咪真系冇咗坏人咯？贝多芬系一个严重耳聋嘅人，连一个聋人啊都可以成为举世闻名嘅音乐家。人生对自己嚟讲，有乜嘢事系唔可能嘅？国父孙中山嘅理念：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。乜嘢系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啊？远古时代以前嘅原始人冇文明，佢哋嘅生活冇乜分你我佢嘅，年轻力壮嘅就去打猎，捉到嘅食物咧就大家一齐享用，冇乜分你嘅猎物，我嘅猎物，连酋长同族人嘅阶级都冇噶，生出嚟嘅细路一齐养，年老嘅族人亦一齐照顾，冇姓氏，冇分别。冇分边个屋企嘅细路，边个屋企嘅父母，你嘅女人，我嘅男人，佢哋单纯咁只为延续人类嘅生命，一起共同分担，共同努力与付出。如果我哋有原始人一半嘅精神，我哋今日出门仲使锁门咩？仲使惊出门俾人打抢咩？仲使怕失业会冇饭开咩？问题系世界大同呢个理念会实现吗？冇可能啊！点解呢？因为大家都认为冇可能嘅时候，点会仲要有可能呢？所以唔可能嘅原因唔系因为其他人，唔可能嘅原因就系因为你自己嘅心根本就一直喺度否认紧成件事。如果我哋嘅人生中总系不断咁重复遭遇同样嘅失败，总系感情出问题，总系工作唔顺利，总系冇办法得到人哋嘅认同，呢个时候我哋就要细心咁谂谂，系唔系自己嘅态度同心境真系出咗问题？记得用正念嘅能量拥抱缘分嘅光明面。当太阳照住你嘅时候，你只会一种情形是可以睇到你成个人嘅阴影嘅，就是你背住个太阳嗰阵。冇错，你只要记得转翻个身面对太阳，你就会睇唔见阴影噶啦。记住用你嘅灵魂拥抱人生嘅光明面，你将会减少人生一大半不必要嘅苦痛。